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的高三学生陈雨桐，今天我要为大家诵读谢冰莹的《北平之恋》选段。那些四合院的房子看起来似乎简单，其实很复杂。房子里面还有套房，大院子里面还有小院子，小院的后面还有花园。比较讲究点的院子，里面有假山，有回廊，有奇花异木，再加上几套古色古香的家具，点缀的客厅里特别幽静古雅。所以谁都说北平最适宜住家。在胡同的小院子里，你和孩子们一家过得很清静很舒服，绝对没有人来打扰你。即使住在闹市附近，也没有那么多的车马声传进你的耳鼓。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现在哈，一提起这个20世纪80-90年代的歌手，可能我们所有的印象都是俊男靓女，比如说这个张国荣啊、小虎队啊等等，是吧？那么都是很帅气的小伙哈。那仿佛在这个大家的印象当中呢，音乐必须要和颜值绑定在一起，但是呢，其实不然。那就有这么一个歌手，没有帅气的外表，但是他的音乐呢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就是赵传。在1988年，歌手赵传凭借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出道。不知道各位有多少朋友对于这张专辑还有印象哈？那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大家一起重温的是赵传的这张1988年的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那么赵传呢，也曾经唱过很多很励志的歌曲，不知道哪一首曾经激励过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们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天。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赵传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早在1982年的时候，他就跟弟弟赵杰还有几个好朋友呢一起组建了一个合唱团，叫红十字。跟现在这个公益组织没啥关系啊。那是一个重金属风格的，可以说是摇滚乐团。那么当初呢，为了给这个乐团呢筹措演出的经费，赵传呢干过很多事儿，比如说洗碗工、送报员、清洁工等等这样的工作。那么一直到了1986年呢，赵传率领的乐团夺得了一个乐队比赛的冠军。随后呢，他们举办了一个乐团音乐发表会。那么在长达3个小时的表演当中，赵传的舞台魅力得到滚石唱片企划经理的赏识，这才有了他后来的这样的发展。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请不要在别人的肩膀上哭泣》。 有一些泪滴，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回到我的身边，在我温柔的怀里，让我抹去你所有的伤心。别让还是能够再给你一点关心，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让我告诉你我有多爱你。如果你的心里有一些空虚，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关于那些过去，我不会在意，不要忘记我在这里等。 当年红十字合唱团成立的时候呢，乐坛正处于这个只致注重相貌的这样一个大包装的一个年代，所以说按照这个赵传的这个相貌呢，他就注定是要受冷落的那一个。那个时候呢，乐团和李宗盛、周华健、黄韵玲等人一起出过一张名为《我们有话说》这样的专辑，其中呢收录了一首赵传演唱的《最后一次沉默》。那么这首歌呢后来也被收录进了《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张专辑之中，但是呢在宣传期间参与录制的所有歌手都上了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但唯独赵传 因为这个相貌的问题始终没有露过脸。一起来分享最后一次沉默，来自赵传，很燥的一首歌。赵传最后一次沉默哈，听这歌的歌名呢，就觉得肯定是一个很静的歌，但是呢，他却反其道而知，啊，那么的躁动哈。广宇来了，他说还真是赵传，我刚开开电台，广仔也来了哈，在跟我问好。九九说第一次接触滚石就是因为这张专辑，他说记得当时呢，有人说赵传可以说是最地道的诠释了滚石的精神。说是岩石很少有好看的，怪石嶙峋，棱角分明，岩石的内心火热，质地坚硬，虽然说外表粗糙也不故作冷漠，岩石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代表滚石所做的音乐，也代表滚石所推荐的这个人。所以说真的在唱歌的这一条路上，赵传算是饱尝了冷暖和不公，但是呢经常非常可贵的是，他对于音乐的热爱始终没有因为这些挫折而减少。那么这份热情呢，也是打动了很多很多跟他有过合作的人，其中有一个呢比较重要的就是黄韵玲。当时呢唱片公司呢要为赵传出专辑，制作人请黄韵玲来给他写歌，黄韵玲呢答应了，不过要求他们呢先提供歌词，因为他毕竟喜欢先有词再有曲这样的创作方式，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哈。但是呢制作人后来告诉他说，公司现在的词都是给其他歌手写的，没有更多的词可以给赵传。但是在那一堆废纸堆里有一些被淘汰的歌，后来呢黄韵玲真的在这些被淘汰的作品当中精挑细选，发现了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他呢选择这首歌，一方面是觉得歌词非常贴切地写出了外表虽然不太好看，但是呢内心善良的人们心灵的表白，还有一方面就是歌词的表述和赵传的现状实在是太吻合了。 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 些，却发现自己活在一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 广宇说，我很温柔，我是一只小小鸟，我终于失去了你。他是实力派歌手，他的歌不好学，声调太高。 在故事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旷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我很丑，可是我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有时激昂，有时低首，非常善于等候。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经典唱片秀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988年，对不起，赵传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广仔说哈，小时候听说赵传是广西人，哈哈，虽然说他出生在台湾，我不认为他适合参与比赛，尤其是歌手这样的节目。不过呢，对于他的知名度还是有帮助的，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会产生影响。那么对于他的歌曲听过的也很有限，我最能记住的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傲沙利。其实呢，最开始唱片公司呢没有想把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当做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因为毕竟啊，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确实这个不好看，那人家心里也知道，对吧？而且你一两个人去说啊你不好看那也就算了，是吧？这回好嘛，出专辑直接打在封面上，现在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它不好看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呢，公司后来经过慎重的考虑，觉得还是就是怎么说呢，想要当做卖点吧，还是选择了这个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当时呢，赵传非常生气，所以说李宗盛呢，只好跟他百般解释。好在最后呢，专辑销量相当不错，而且呢，大家都被他高亢的歌声吸引，反倒不怎么去关注卖点当中所谓的丑，所以说呢，都接受了。所以这个呢，就再一次说明了那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哈，这个所谓的外在的这些东西，正是因为你没有，可能才会使劲的往上贴，我告诉别人，让世界全世界人都知道。但如果说真正是实力的话，实力很强的话，真的会盖过所有的这些虚空的东西。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看到日出就高歌。一次元留言说，刚刚送完货，今天是听赵传吗？对，我们一起来分享赵传的1988年的这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飞越千山万水去看海说，非常怀念这张专辑，听到他就想起了曾经自己的叛逆和坚持，大脑里呢就会出现那个大雪天，和朋友一起背着录音机放着这盘磁带一起登上山顶的画面。小熊说，赵传的歌平铺直叙，高音区一直往上，不运用任何技巧，正是这样质朴的甚至有点声嘶力竭的声音，透露着十足的真诚。如果为赵传打上一个标签，我想就是真诚了。可乐妞说，还记得那是高中毕业后，我再次回到校园，我和同宿舍的姐妹们一起逛着操场，耳畔播放着赵传的歌，从我是一只小小鸟，勇敢一点，我终于失去了你，到爱要怎么说出口，每首歌都带着莫名的震撼，未来的路徐徐铺开，而这里却正是我们起航的地方，太多的故事，太多的留恋在歌声中释放。小明仔也说，原来赵传一直对成名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名称无法释怀呀，觉得制作唱片已经够苦的了，无需再利用长相来借题发挥。但是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抢眼的造型和包装还是唱片公司很注重的一些环节。不管是任何时刻，视觉上的完美好像早已成为了人们幻想的缘由，特别是在压力重重的生活形态之下，追求漂亮的东西好像成为了一个消遣的方式。只是呢，在23年前，人们还是渴望通过音乐寻求心灵上的寄托，希望遇到一首作品或者说是一位人物，能够唱出属于自己的心声。歌坛运作呢，还是能在梦境和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吧。这段留言很长哈，真的很值得这个好好的去琢磨一下。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发行之后呢，唱片公司确实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销量和外界的评价呢都很不错，这给赵传推出第二张专辑可以说是势在必行。但是呢，公司却找不到卖点了。第一次出专辑呢，是用相貌造了一个话题，多多少少呢引起了赵传本人的不满。刚才我们也说了，毕竟赵传当时还是很年轻的嘛，对不对？而且都很在意形象的问题。而且呢，从歌迷的反馈来看，好像对相貌他也还好吧，就是大家不是太在意相貌，只主要还是听歌嘛。大家觉得这种丑其实很符合城市当中小人物的形象，所以说呢，制作人就很苦恼了。那为了给他后来的专辑制作方向呢，确实费了很大很大的劲儿。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一直以为你知道。知道啥呢？知道很丑吗？开玩笑了，其实知道我的实力很强。 我不愿等候，坚强的理由，在这个时候不能再回头，这感情不该长久。没有借口再值得我留，想你的念头已不会再有，在这个季节再有温柔，我寂寞你可知否？我一直以为你知道，要说什么你才能感受？我一直以为你都知道，我无法承受你要走。 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稍后呢是一小段广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988年赵传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不能再回头，这感情不该将就，没有借口再值得我留，想你的念头已不会再有。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 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以晴为主，紫外线强度较强，午后有四级的偏南风，扩散条件变化明显，空气质量一般，但不影响交通出行。另外，繁花似锦的暮春时节，柳絮也进入了高峰期，过敏人群外出要及时做好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 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十一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一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988年赵传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别看赵传其貌不扬哈，但其实呢，在当时他是相当受欢迎，对，相当受欢迎。毕竟呢，演唱实力不用说，无可挑剔。每一次出去演出，都有很多特别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跟他又是献花啊，又是献吻的，等等这样包括李宗盛在内的很多同事都是羡慕不已。李宗盛呢，曾经在采访当中说过这么一句玩笑话，他说啊，自己只做幕后不唱歌，是因为觉得啊自己长太丑了。后来他发现说，赵传都那么受欢迎，所以说干脆自己也唱好了。当然了，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哈。李宗盛呢，从心底还是很佩服赵传的，甚至有些嫉妒，因为作为歌手呢，赵传该有的基本上都有，声音好，对吧？现场能力，这个把控能力高，专辑销量成绩也很不错。那么几乎任何一个歌手都希望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是吧？其实呢，别说歌手了，各行各业的人都希望能够自己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翘楚。一起来分享赵传的歌《飞向月亮》。 有做梦 起身你浑然披上夜衣，辽阔的大地上蓦然回首，一切都已消失。月光下 飞向月亮，来自赵传的演唱。其实呢，除了唱歌还有一件事啊，李宗盛特别也羡慕赵传。啥事儿呢？就是牌技，就打牌哈。曾经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李宗盛呢一直过着家公司公司家家公司这样两点一线的生活。有一次啊，他实在是无聊了，然后呢他就组了一个麻将局，然后呢把赵传也给叫上了。但是呢，李宗盛打牌的技术一般，总的来说呢就是输得多赢得少。那每一次他输完呢就摆一张臭脸，那么赵传呢虽然输了也会摆臭脸，但是呢总的来说他还是输的比较少的，这让李宗盛更嫉妒赵传了。好吧，这也是非常有趣的这些大佬们当中的一些小故事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叫不要挡在我的面前。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专辑当中唯一一首由李宗盛创作的歌曲，一起来分享一下。 挡在我的面前，我迫不及待要看见蓝天。不要挡在我的面前，没有温柔是我无法拒绝。不要挡在我的面前，我知道我必须要有些改变。不要挡在我的面前，有些事情我必须先放在一边。接受生活的考验，因为我已渐渐成熟，我的努力你们都将看见。因为我已渐渐成熟，必须坦然接受生活的考验。因为我已渐渐成熟，我的努力你们都将看见。要看见蓝天，不要挡在我的面前，没有温柔是我无法拒绝。不 要挡在我的面前，我知道我必须要有些改变，不要挡在我的面前，有些事情我必须先放在一边。 王仔说，在搜索里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说2004年赵传在广西南宁举办梦回故乡公益个人演唱会，并且将个人演唱会收入50万人民币捐给了家乡天等县的农民中学。这让我想起了别人跟我说的，罗文在成名多年后也回到自己的家乡广西桂平，凡是热爱家乡的歌手都是值得我敬佩的人。是啊，我也突然间想说哈，凡热爱家乡的这个听众也很值得人尊敬哈。锅包肉说，喜欢这种直白有力量的声音，外表真的不重要，有趣的灵魂才最重要。这句话最近很流行哈。锯齿说了啊，其实还是能够听出作为新人的赵传演唱方面还有不太成熟的地方，比如那首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他的声音呢还有一点怯生生的，但是后面的喊歌部分完全没有忌讳的放嗓，非常的畅快。那么总体来说，赵传的唱功呢还是在雕琢时期，但是好底子总是在那儿。猛犸象说，这是我听过的第一张流行音乐，25年前去大姨家找表姐借磁带，结果呢刘德华不在家，张学友不在家，我只好从剩下的几张专辑中选了这张，好在没有选错。哇，你表姐家这个人脉资源还是挺深厚的嘛。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哈，李宗盛和赵传私下的关系很不错，但其实呢他们的友情是在第二张专辑之后才慢慢建立起来。那么在制作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时候呢，赵传一直把李宗盛当作领导，因为那个时期呢，李宗盛在滚石唱片除了担任制作人之外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高管。哎，那确实是领导，每天呢很忙，而且呢处理这个公司的事务，还要给别人做专辑，还要针对这个赵传这样的新人进行培训。培训啥呢？就教他们怎么去唱歌，怎么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么赵传呢在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李宗盛就没少找他谈话，包括教他怎么接受公司为他设计的这样的形象，怎么去应对日常工作等等。而且呢每一次进入工作状态时候的李宗盛呢都是跟平时非常严肃的，所以说呢在成为朋友之前，赵传呢真的是一直把李宗盛当作领导来看待。好吧，接下来分享赵传的歌《喊向黑色的天空》。 窗外是一片片的乌云，布满在所有的天空，我点亮全部的灯火，却赶不走心里的沉重。那乌黑的云布在天空，是一片漆黑压在我胸口，叫我沉默，却仍想开口。呼唤的人是我，喊向黑色的天空。听到一阵 我点亮全部的灯火，却赶不走心里的沉重。那乌黑的云布满在天空，是一片漆黑压在我胸口，叫我沉默，却仍想开口。哦哦，换的人是我，爱上黑色的天空。哦哦，可听到一阵风，那风 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988年赵传的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俊潇说啊，听了一圈下来发现所有的歌我基本上都会唱，只是有的忘了词儿，但是呢也能跟着节奏哼下来，是不是说明我老了呢？贾群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太火了，不过呢我更喜欢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伊斯玛说，这张专辑应该列入教科书啊，不管是制作还是宣传都堪称一流了。那么作为唱片公司成功包装歌手的成功案例，一点儿也不为过。广大也说，才看到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作曲人是黄韵玲，一个很棒的女音乐人。罗文呢把这首歌翻唱成了我冷傲，但我是暖流。这还挺有意思的哈。通过赵传成功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呢那些歌手演唱实力的重要性其实是远远大于颜值的，对吧？而且呢赵传对于华语歌坛是真的有突出贡献的，很多演唱会上的习俗和规定呢都是从他开始的。比如说哈，荧光棒是吧，现在咱们去看演唱会啊，都有在下面这个挥舞的那个小棒子荧光棒。那么现在歌迷呢都把它叫做应援棒，而且呢像周杰伦这个级别的歌手都有公司为他们打造专属荧光棒啊，都是有芯片的那种。演唱会进行过程当中呢，会有工作人员根据音乐风格对场内的荧光棒进行控制。那么这些正版荧光棒呢会集体改变灯光效果，哇，场面很壮观的是吧。荧光棒的出现呢就是因为赵传。因为当年呢有一年他在这个北京开演唱会的时候正好是他过生日，当时呢也没有什么歌迷会，也没有那么多这个什么组织啊等等这个帮他哈，大家一听说哇、哦、他要过生日了，就自发为他庆祝，有打火机的就把打火机给举起来，就有点烧手哈，没有打火机就高喊生日快乐。所以说呢在阵阵的这样的歌声和祝福声中呢夹杂着这个打火机爆炸的声音和惨叫声。当然了，可能我们说的这个说法比较夸张哈，但是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还挺紧张的，因为这么多人聚集万一出事了是吧，多不安全呢。于是呢不得不把现场的灯都打亮，哎，那么从那以后呢打火机就禁止进入演出场馆了，从此以后呢这个荧光棒也就应运而生了。一起来分享赵传的一首比较短的歌曲，但是呢听起来口气不小，叫什么呢？决心。 甲乙丙丁不是我说，今天是我哥哥的生日，想为他和嫂子祝福。绿色的军装和白色的婚纱是最完美的组合。他，我知道你是军人，这就注定你们的婚姻不同于一般的情侣。从恋爱到结婚，我们都是异地恋，没有朝夕相伴，只靠电波传情。但是啊，很爱他，因为爱你呢，所以才甘之如饴。希望你在西藏好好当兵，放心，我和孩子在家里一切都好。祝福祝福。 在这个时候，管他是谁，这样的念头将不会再有，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我必须要把握住这机会，不要以后再来后悔。我要站起来走出去，走向我的新生活，这是坚强 刚才我们说到了赵传的演唱会带火了荧光棒之外呢，还火了一次性水杯的使用。那个年代呢，条件比较简陋哈，不像我们现在，哎，歌手开个演唱会啊，好多身衣服，中间呢还有间隙能够休息一下。当时的舞台上呢是要放矿泉水的，歌手渴了呢直接在台上就喝了。结果那天呢台上的水喝完了，恰好呢赵传又渴了，于是呢他就用一种跟大家交流的方式就说，喂，有没有水啊，拿上来喝呀。估计他想象的画面呢是自己说完话，哎，有一特漂亮的小姐姐跑上台来给你送水，但没想到失算了。他这话音刚落，好嘛，从四面八方砸过来200多个水瓶子，结果台上的乐手和工作人员被砸伤了好几个，就连他本人呢也被砸了好几下。所以说呢，从那之后矿泉水瓶就再和体育场馆无缘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赵传温柔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极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近期呢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忽必烈大帝。那晚上10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为大家播出的是一部又叫好又叫座的印度影片《神秘巨星》。喜欢的朋友今晚10点钟依然可以锁定876来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在音乐的光影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生活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